晚上时间10:08，你收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今天星期三晚直播室有莫莉啦，有 Kitty 啦，还有 Annie John 而在这里。 Hello,Annie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是啊。 时间好快啊，又一个礼拜啦。 是喎、啊、你啲女返學喎。 是啊， 你 觉得点啊？ 你有冇即刻一身松晒啊？ 你听唔听到我好残个黑眼圈好劲啊。 我系又竟然。 定系乜嘢你更惊呢？因为惊佢周围摸啊。 摸咩？系唔够瞓啊。即系因为我嘅工作系一个保姆车司机嚟㗎嘛。咁、所以佢哋要返學，即系我又要一早摸黑咁样起身、送佢哋返學。咁、所以大家齐齐都要喺度适应緊一个以前半年前嘅生理时钟。 哦。 系啦，因为都隔咗咁耐啦，惯咗呢即系自然醒㗎嘛。 所以佢哋放假呢就代表你真系放假。 梗啦梗啦。 佢返學就系你返工嘅日子。 系啦，因为其实佢大个，我谂如果对于其他啲家长，如果佢哋嘅小朋友咧系好细个，讲紧系初小啊，甚至幼稚园咧，其实我谂可能翻咗学咧，家长先至系一个休息。佢哋喺屋企咧就反而就仲惨过翻学嘅。 系 咁、但系我嘅 case 咧就系我啲细路都大啦嘛。咁如果我可以连呢一个嘅管接管送都放出去嘅话咧，咁其实我就真系好 free 的。喂，你可以尝试下俾佢哋学习喎。其实我记得我自己小学。四年班定五年班開始，我就自己喺上水自己搭車去粉嶺翻學咁樣咯。 嗯， 係啊，即係嗰陣時屋企人已經俾我咁樣做。 小四小五啊，咁都幾早喎。 係咯，我記得小學 小四咪即係得十歲到。 我係搭校車㗎，係 啊，十歲 之前就搭校車咯。 係咯，我就搭校車咯。咁搭校車其實媽咪都放心嘅， 校車一定放心， 係咯，一定放心啦。 係咯，係咯，小四小五其實係你有女仔添喎， 係 咁你阿媽都 真係我同我妹一齊。 哦， 咁兩個又好啲喎， 係啦，有咁就 OK。 放學嗰啲都係各自各走噶， 即係你唔等你阿妹， 唔等佢噶。 我都明嘅，其實我自己嘅年代咧，我阿媽都唔放心我噶。我係直至到中三咧，就真係學校唔再有係校車呢一樣嘅提供之後咧，我先至開始係自己坐公共交通工具翻學嘅。之前都係坐校車嘅，咁但係我覺得可能我自己覺得而家個社會係咪啊？即係好似複雜啲啦，複雜過我以前嗰個年代啊，咁所以我就有啲擔心，尤其是女仔。咁不過家 姐上咗中學，我都俾佢自己坐車，係妹妹咧，即係其實啲人好笑噶嘛，車爭兩個月嘅啫噃，即係你六月都仲係叫做小學，係啦，你九月就叫中學噶啦噃，爭兩三個月你都唔放心啊。咁其實就唔知點解係 set 條 line。 真係我覺得有樣嘢可以慢慢學習嘅，就係你如果當初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即都算是叫交接啦，因為你話都就嚟升中，咁其實你可以嘗試陪佢搭車咯， 都係一個好提議。 陪佢搭車，跟住等佢慢慢習慣咗、適應咗之後，咁你咪放手咯。 係啊，都啱嘅。 同埋我覺得點解有條界線咧，就係小學雖然你話升中即係爭幾個月啦，即係幾個月後佢都係中學生啦，但係嗰個生即係嗰個學習環境都好唔同噶嘛。即係小學嗰個模式同你一升咗上去中學，你成件事已經唔同曬，即係可能你上堂嘅時間。不同啦，咁跟住你放 lunch 嘅時間，我又唔知道會唔會即係可能長啲，或者你會同同學出街食啦，即係你成個人好似瞬間真係會長大咗咁樣嘅，會獨立咗咁嘅，咁所以嗰陣時你俾佢即係自己翻學放學啊咁樣會放心啲咧，我又覺得都合理喎，即係好似成件事係 一個 package 係咧一個 package 嚟嘅，因為其實佢翻到中學嘅時候好多嘢都係佢自主噶啦嘛，即係好多嘢都係佢有得揀，或者好多時間都係佢自己留喺學校同同學一齊嘅咁樣，咁所以。是小六到中一嗰个界线系都争好远咯，我都觉得。 所以妈妈都要适应咯，要学放手咯呢样嘢。 你会唔会唔舍得佢？ 跟住跟踪个女。 其实而家都小学佢都系全日制噶嘛。 呢排就唔系啦，因为个疫情嘅关系系啦，就会系早放学嘅。 系 咁但系我觉得放手呢样嘢咧，唔同阶段咧，父母都喺不同程度上都学紧呢样嘢嘅。 系 我谂。我有個大嘅咧，咁就令到我對於個細嘅咧，其實就已經很輕鬆放手咗好多啊！即係以前咧，佢哋細個嘅時候咧，講緊都唔係話好細，講緊譬如係小三、小四呢啲嘅時候咧，就算你話去一啲公共地方，我哋去餐廳食嘢，咁然後跟住佢哋話要去洗手間咁樣，咁其實。 你真係望到個廁所，其實就係喺你眼視線範圍之內，你就見到個入口噶啦、嗯。但你都唔放心咧，係會誒媽咪同你去咁樣，即係你唔會放心，我、哎、自己去啊咁樣。咁、就係因為實在聽過太多嘅人講啲好似好好驚恐嘅一啲經驗俾你聽咧，咁、所以變咗你係真係好難去放手咯。咁、但係我又覺得又好有樣嘢好嘅，就好似阿莫咧，你媽咪會放心你同個妹妹一齊自己坐車翻學、嗯，就係因為有照應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屋企其實係有兩個孩子嘅咧，如果有同一性別啊講緊，咁、其實係即刻放心好多。雖然你話喂兩個都好細嘅啫噃，咁但係佢哋兩個一齊咧，你就覺得喂有咩一個識嗌啊嘛，即係嗱一個俾人咧哥羅芳揞住個嘴啊，另外一個識嗌，或者一個突然間俾人從後抱走，另外一個都識嗌啦咁樣。咁即係你會覺得哇都好似即係總之都係有個照應。所以咧，如果你話俾我開始俾佢哋試下翻自己翻學咧，我諗可能一係就同。即係兄弟姐妹啦，一係我就覺得同學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 咁、我妹係咪同家姐同一間學校啊？ 應該都係㗎啦，相信 咁就好啲啦， 都可以做呢件事。 跟住家姐， 不過問題就係家姐俾唔俾跟 啦？係啦，家姐肯唔肯照顧個妹咧？ 或者俾唔俾跟住後面掹住裙尾？ 過來人其實你嘅心態係點咧？ 因為再加上家姐已經升咗中學，佢有自己嘅 friend，、可能真係某個程度就係頭先 Annie 話齋，佢哋可能喺路口嘅時候就已經再 join 一個同學一齊翻學咁樣，咁佢就覺得做咩要帶埋個妹啊？即係類近嗰啲， 或者會留後咗。即係家姐同個 friend 喺前面，阿妹就 自己 過 後面咁樣，係啊，好多人都會係咁樣。 不過又唔使擔心嘅，我諗好快會識到新朋友，好多同學仔嘅，係啦，同埋阿妹咁開朗，阿妹真係好開朗㗎。 反而阿妹同家姐個 friend 咗啫。 就開始變慢，你我街中去玩，讓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兩腳不想貼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氣味，你我即管去飛。Love is all around， 張開這對手，緊握這對手。It'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喂， 听我讲啊。一人咧，平时咪会讲 hey girl。 身后 此便问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 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 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 Love is all around。 T 嘅人间有爱，咁啊 ，Annie 就话啲女翻学啦， 系啦，同埋都就嚟大啦，叫做阿细妹叫做升就快，咁啊，其实都系讲紧花阵又放暑假，放完暑假就叫升中学，都叫做系叫做 当翻下学啦，习惯翻少少先啦， 都真系要慢慢开始习惯，佢就嚟系个中学生。不过你要讲到细路仔嘅成长咧，我谂另一个阶段咧，都应该系可以令佢哋即系。一晚長大或者突然長大嗰種咧，我諗就係講緊佢哋如果試下出嚟做嘢， 嗯， 係啦。 哇 ，Andy 咁快已經諗到呢一幕， 係咯啊，其實唔係我諗， 你會唔會你會唔會過多一年就啊佢嫁嘅時候點算咧？ 即係咧，佢已經自己偷偷地喊啦。 其實都唔係我諗啊，係咧個同阿敏大人傾開偈，咁咧你知佢個女而家。畢業啦嘛， 啊佢咩嘛， 大女 教補習啊嘛， 係啊，佢個大女係啦，佢好開心啊，女揾到工做啊，即係就係開始幫人補習 啲嘢。 啊，佢有冇講過㗎？ 佢教個女開價添， 開價 係啊， 係其實都睇住佢個大女大㗎嘛，睇咗幾年啦，咁啊覺得哇，原來突然之間咧，即係真係李家有女初長成喎，仲話識嚟識得咩翻工啦， 係啊， 都叫做係叫打工啦，係咪？即係叫揾。自己揾錢自己使啦，咁我咪覺得哇，其實細路仔咧，真係可以突然長大嘅咯，即係正如佢睇我啲細路都覺得哇，乜又高咗咁多啊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咁尤其是而家講緊六七月咧。確係真係一個即係開始有嗱畢咗業嘅人要揾工，又或者咧叫做考完 DSE 嘅同學仔，可能佢哋未知道有咩打算嘅時候，可能都會想趁呢段時間即係揾啲工作經驗啦。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有冇？ 梗係有啦， 做個暑期工 嗰啲期待中午嗰個暑假， 即係唔係期待個考試， 唔係期待考試， 係期待個暑假， 係可以揾錢喎、啊。嗰陣時覺得好叻㗎， 點樣期待法啊？即係好留意啲， 即係一考完個試即刻去揾工咯， 即係好留意啲報紙， 留意報紙 招聘去 嗰陣時其實有幾個途徑嘅，一就報紙啦，二咧就係嗰陣時都仲興咧，你行下啲商場啲鋪頭咧，佢都會貼出嚟嘅，即係佢哋嗰陣時都仲興請。暑期工，即系譬如一啲 招聘暑期工咁， 系啦，时装店 sales 啊。 哦，即系其实你嘅目标系揾嗰啲工，所以你系去商场嗰下。 其中咧，其实冇乜特别目标嘅，因为总之鱼拥撒网咁样啦。咁跟住另外咧，劳工处都会有嘅，咁啊成日上网喺度 keep 住睇啦。 有冇睇超市嗰啲 notice board？ 超市 有啊有啊有啊， 而家仲有冇呢样嘢噶？ 好似都仲有， 仲有 噶，但系佢就唔再系以前咁。即係咁，你話寫咩會自己黏張紙上去？佢好似係有曬自己個 form 嘅紙嘅，跟住之後同埋個板好似係冇以前咁，我唔知點講咁有味道啦。因為以前係一個水松木嘅板，你自己釘上去噶嘛。咁啊，而家而家點樣？我唔記得咗啦，但係就細塊啲嘅，同埋 我以為淨係得補習嘅添， 唔 係我以為係得教琴 咯，係嗰類啦。即係總之都係啱啲 part time 啊，或者師奶啊，即係諗住翻幾多鐘啊，咁嗰類嘅工種咯，都係一個幾好嘅揾工嘅方法嚟嘅。 嗰時咧真係好鬼冇大志嘅，即係諗咧就係快啲有得請咗你嘅，咁跟住咧就覺得冇乜需要特別技能嘅，即係容易被招聘嗰啲啦，即係冇經驗都得嘅咁樣，咁就會去應徵噶啦嘛。所以咧好多都係揾sales。即係好多咧，佢唔需要你有特別技能或者識電腦啊，或者識啲乜嘢啊咁啊。總之見到你斯斯正正，講得幾句。 句好说话咁样啦，咁跟住就会请你噶啦嘛。咁所以其实我第一份暑期工咧，我系做卖衫嘅，时装店嘅 sales 嚟嘅，系啊，我做过好似两份啊。一份咧就係 翻到兩份， 因為咧第一份咧就係賣男裝衫嘅。 啊，之後佢唔做，再揾第二份，佢意思 係 即係唔係同一時間做兩份？ 但因為 佢好等錢使啊， 直頭養家咁。咁但係嗰個咧就真係個鋪頭好細啊，好悶啊，真係好少客嘅。咁都有嘅，咁 好向往呢啲嘅喎。 點會啊？ 我成日見到啲人硬硬腳同隔離嗰個鋪頭咧，即係嗰啲利是嗰啲咧，跟住喺度傾偈啊咁樣咧。 類似啦，就係差唔多咁嘅格局。 好正喎，覺得唔使做。 好悶啊！ 即係得你同老闆娘兩個， 冇老闆娘 啊， 係 咪啊？ 自己一個去開鋪，跟住就攞嗰啲公仔出嚟，跟住幫佢笠件衫，然之後就坐喺間嗰個，我諗都冇，唔知有冇50尺咧嗰間鋪頭。總之圍住四三邊都係衫嘅咁樣啦。咁你點下貨啊？咁等 拍烏蠅咯， 等客咯，即係等客入嚟，因為你其實都冇得招攬佢入嚟啊！嗰啲小商場咁啊，咁你有客入嚟就好興奮，因為嗰陣時其實都 就拗水吹啊！ 一來啦，二來咧就係你十幾年前、十幾廿年前啦，我諗都十幾年前啦，係咯。咁嗰陣時都冇得話上網打機啊，嗰啲即係冇嘅，冇電腦嘅嗰陣時，即係頂籠都係聽歌，不停 repeat 又 repeat，repeat 又 repeat， 一聽嚟聽去。嗰只碟咁样咧，好辛苦，即系十几个钟，我谂十个钟到啦，可能十一点翻工或者十点翻工，跟住夜晚就八九点收铺咁样咯。咁我赚好少钱。 你挨咗几耐啊？份咁闷嘅工？ 呢份咁闷嘅工，我谂我做咗一个月到咯。 哎，咁 OK 喎。 吓，咁跟住咧，我就跟住我就去搵一间大啲时装店， 连锁嗰啲。 系啦，咁起码可以即系谂住多啲人啊嘛，多啲人气 有啦。 系啦，因为我出嚟做嘢就系想即系见下人啫嘛，都冇咁啊，即系堆衫里面。咁但系咧，原来大嘅咧有大嘅唔好处， 好辛苦。 就系咧，你一定会俾人恰噶暑期工，即系我遇到嗰间 嘅意思系咪你接晒衫啊，阿妹咁样 吓接衫咪好咯？你去货仓嗰度咧，哇污糟到癫啊！系第唔知第二第三日，我只眼已经即系好似有啲灰尘入咗去敏感咧，就已经生嘢啦咁啊。跟住你一翻到去咧，就要你抹晒所有即系嗰啲落地玻璃。 吓，嗰啲系 sales 抹噶， 系啊， 唔系商场阿姐抹嘅咩？ 梗唔系啦，你 顶多咪帮你抹出面，入面唔会帮你抹嘅。破盲腸， 所以其實佢抹出面，你裡面污糟都係睇唔到嘅咁啊。跟住就哇好攰啦，跟住你入去貨倉嗰度又係即係整勁耐，即係越污糟嘅嘢，當然就係你啲細嘅去做啦。咁跟住食飯又係喎，啲時間咧即係正常食飯時間就梗係阿姐去食先啦。跟住到你咧，可能係即係三點零鐘比較少人啊嗰一陣咧，你就去食晏咁樣三四點嗰啲時間咯。係啊，同埋咧嗰陣時係有傭計噶嘛，但係咧我哋呢啲 small potato 系冇得埋去嗰部即系收银机嗰度啊嘛， 收银机都掂唔到啊， 收掂唔到。 我见过呢啲啊，即系成日话我得你攞嚟啊，我攞去柜位啊咁样。哦，原来呢啲通常就 系 收佣嘅。 系啊， 哎，好惨啊。 系啊，即系你好辛苦咁样 sell 到个客啦，好开心啦咁样。咁你谂住啊有佣啦，咁但系埋到去俾钱嘅时候咧，因为你都唔系入数嗰个，咁你都冇资格去问你系咪入我数啊，你系咪入我 account 啊， 一定唔敢问啦呢啲。 系啦，咁啊就变相其实可能你都系益咗阿姐咯。咁到最后，其实我呢份工我真系做咗一个礼拜都唔够， 因为仲短过我洗商场仔。 因为我只眼已经发炎啦，然之后又开始呕黄胆水啦，我一定要准时食嘢。咁跟住后屘我就唔好啦，我都系迟啲再搵嗰份即系舒服少少嘅工咯，咁样咯。但系呢啲系好好嘅工作经验嚟嘅，我觉得。 着浪 找百慕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梦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法。都发过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 罗力威旅行娃娃，时间嚟到晚上嘅十点半钟啦，先听一节新闻。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医管局表示，现时共有53名确诊病人，分别在9间医院留医，其中4人情况危殆，较寻日新增1人，其余49人情况稳定。该名情况转为危殆的72岁男患者，涉及沙田沥源村六传流群组，本身有长期病患。医管局又话，截至今日中午12点的过去24小时，再有1名确诊病人出院，至今共有1051人康复出院。保安局话，警队计划就港区国安法的执法事宜成立一个专责小组，职责包括搜集情报、调查和培训人员。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说，法例一开始实施，新部门已经可以运作，并由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领导。他说，设立的初期会有一定数量人手，之后按需要增加，并探讨加入其余5个纪律部队人员。警队已经展开成立新部门的前期工作，包括审视资源、人手和器材。保安局前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建议政府成立行政长官安全委员会，工作包括加强与军方交换情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会控表态支持北京在香港推行港区国安法，说做法过分依赖中国，对北京的卑躬屈膝亦都得不到好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在香港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单止符合香港社会根本利益，亦都有助保护各国在港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各国和各人都有权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做出独立的判断。华春莹又说，美方有一些人认为世界上只是得2种人，一种是和美国一起攻击中国，另一种是受到中国胁迫，形容这种看法狭隘和可笑，敦促美方正确看待涉港国安立法，停止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并停止借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怀疑遭到白人警员暴力拘捕之后死亡，触发全美反种族主义示威。华纳旗下的电影平台 HBO Max 说，经典荷里活电影《乱世佳人》涉及种族问题，决定将电影下架。平台发言人说，《乱世佳人》反映当代对道德和种族的偏见，这些对种族主义的描述在昔日和现今社会都不适合，若果继续保留在平台而不加解释是不负责任，日后重新上架将会加入对电影当中历史内容的讨论。有荷里活编剧早前公开要求 HBO Max 平台将《乱世佳人》下架，认为电影过度歌颂南方联邦、忽视奴隶制的恐怖，是一部延续有色人种最痛苦黑板印象的电影。

第一有折啦，攞衫。第二咧， 咁你要揀邊間 同埋咩折唔係好多嘅啫。 嗰啲咧，即係咩有啲少少瑕疵嗰啲咧，攞去啦，妹妹攞翻去著啦，自己咁有冇？又或者都靚嘅啦，嗱，譬如嗰啲細鋪咧，即係冇人拍烏蠅嗰啲細鋪，我講緊嚇，冇乜人行嗰啲啦。咁又有一身衫翻嚟，又可以自己著下咁啊，照下鏡啊咁啊。 因為我嗰陣時 甚至乎著出街就拎翻翻嚟，有冇呢啲嘢？ 嗰間鋪頭咧就我哋翻到去係要我哋著佢公司嘅衫嘅，係啦，咁你都可以叫做有啲新衫著下嘅，但系放工要除翻出嚟咯， 好惨啊！放工除翻出嚟， 就唔会偷雞，就系试下啲最新嘅时装。 但系因为我做嗰间佢又唔系啲咩特别嘅大嘅牌子或者好出名嘅，咁啊啲都系普通出街衫咁样咯，你又唔会觉得好靓咯，系啊。 喂，咁阿莫莉咧，你有冇做过啲咩嘅？ 我比较懒嘅， 暑期工咧系 都真系冇乜。 你冇出去做其他事情？ 好少咯，直情冇咁滞咯。你问我嘅话，我都好似唔记得啦。可能系嗰啲唔知几多个钟头，唔知做啲乜嘢嗰啲，我已经唔记得啦。但系咧，我会有喺屋企个生意入面咧去帮手嘅，所以变相就会舒服啲，即系我会辞出去啊， 即系冇人闹你。 系啊，做多几做啊，走咗去啊，即系嗰啲咧。 咁即系太子女咯。 又冇咁讲，冇咁讲，冇咁讲。咁但系咧，其实 都 其实系嘅，我真心系一个太子女，结咗业啦，但系咁，但系咧嗰阵时系的而且确都 feel 到嗰种辛酸嘅。咁例如就系。因为我是做飲食生意的嘛，拎住个碗的时候是真的很辣手的。咁细个嘅时候咧，跟住我就喺度谂，哇！我点样可以令到唔辣手？点解屋企人咁劲，或者出面做飲食嘅人咁劲？拎住譬如两碗鱼蛋河粉，嗰个碗咧，点解可以两只手就拎住两个碗咁样咁劲嘅咧？ 会手指插落去汤噶？ 唔会噶，因为啲 汤仲热， 系啲汤热 熟咗只手指， 跟住我就只会咧用两只手捧住一碗嘢，咁样拎过去去人哋嘅台咁样咯。啊，你突然间咁讲，我记得啦，我试过做一啲 part time， 都系饮食业嘅，就系喺会展咧有啲铺飞嗰啲咧，咁跟住就去负责收碟啊、斟水啊嗰啲啊。咁咧因为冇人教，真系就即刻落场做啦。就佢会俾套衫你嘅，咁即系制服，咁跟住。我是真的在那里呢就倒寫水倒落人哋，即倒落个杯的时候，因为那个壶好重是铁嚟的、银色那些铁。跟住我倒嘅時候咧，因為又要避開嗰個客人，個客人企喺我前面，我喺佢後面倒噶嘛。咁我又唔夠力，一倒嘅時候成個杯啲水淋曬出嚟，搞到勁尷尬。咁好彩個客人都話OK OK 咁樣。咁但係就有即係頭先 Andy 所講有少少福利嘅嗰啲叫打貓，就係、有啲嘢食，因為佢係buffet形式嘅，咁佢就會成個兜就攞走，攞翻入去。咁我兜嘢咧就可以俾我哋食啦，咁又唔会核突到即系人哋食完先俾我哋食，但系就喺个兜入面所以干净嘅，咁我哋就可以入面攞嚟食咯。咁同埋我觉得原来暑期工嚟讲咧，嗰份工系算多钱嘅，即系你细个嘅时候谂嘅嘢好简单嘅咋，跟住嗰阵时我觉得好开心赚到好多钱咯，但系其实唔系好多嘅咋，可能几百蚊到啊咁样，但系你已经好开心噶啦， 一日有几百蚊， 一日。 哇咁 一日又唔係三百蚊啊！我記得好似五十蚊一個鐘度咯。 哦，五十蚊一個鐘好高啊！ 會展喎 ，OK 喎， 係啊，四五十蚊一個鐘度啊，我記得好似咁，但係翻咗都唔係好多日咋。 但系 Andy 头先你话名牌咧，我突然间醒起，我到大学嘅时候有做过一次嘅 part time 咧，就系帮一间真系名牌手袋，即系马姐嗰个咧，名牌啦啩，系啦，咁所以佢嗰个人工系高嘅，佢咧就好似有一个 booth 咧，就摆喺一个高档啲嘅商场咁样啦，咁佢嗰个活动咧，我觉得系劲嘅，所以我觉得真系学到嘢嘅。首先咧，佢拣人嘅时候，即系去应征嘅时候咧，佢都好严格嘅，佢都有一个好明显系一个好高级嘅 HR 嘅人啦，就即系同你倾偈啊，咁啊中文啦、英文啦、国语都要少少啦，咁样，因为去到嗰度其实因为好多唔同国籍嘅人会去睇你嗰个展览噶嘛，咁你要解释俾佢听噶嘛，咁佢就要见到你即系。啊，都斯斯文文啊，或者讲嘢都淡淡定定啊，咁样啦。咁我拣咗之后咧，佢着嘅时候，佢就可以打佢嗰个好名贵嘅丝巾喺条颈嗰度啦，劲靓啦！佢成世人都未戴过咁贵嘅丝巾嘅咁样。咁佢几得意嘅就系咧， 咁佢会送翻条丝巾俾你噶。 嗱，佢咧嗰次嘅活动咧就后屘有几日咧，好似请咗一啲真系佢哋喺 第二度嚟嘅工匠，因為佢人手做噶嘛，嗰啲手袋咧，佢即係現場咧有幾個工匠喺度show 俾你睇，大概某一啲嘅 parts 係點樣做嘅。咁、然之後咧嗰幾個我諗我做咗兩個禮拜到啦，好似嗰個展覽，咁啊同嗰啲工匠熟咗，因為日日睇到嗰度， 佢就自己整一個俾你 十個鐘，跟住咧佢就有一啲咧皮碎啊，即係佢係冇用啊，即係可能裁咗出嚟㗎啦咁啊，咁佢就送咗俾我咯。咁其實佢咧就喺個側邊嗰度，即係車，即係用手啦整翻靚佢，然之後好似一個卡片套咁樣咯。咁、其實係一塊布碎嚟嘅啫，即係佢已經冇用㗎啦。咁佢就咁我就留念咁樣咯。咁跟住嗰一份工作咧，令到我覺得企喺度工作嘅人真係好辛苦，因為咧嗰陣時我係有一個 lunch 嘅，我記得都係你當好似正常翻工，可能每日係十個八個鐘咁樣啦。咁中間 lunch 可能一個鐘啦，我係匿埋喺商場廁所嗰度踎喎，因為我對腳我已經著，我出第一日咧係著少少踭嘅鞋，跟住第二日咧我已經著平底鞋，咁佢哋話 OK 嘅都咁樣啦。但系著平底鞋咧，你對腳都係攰到癲嘅。原來咁樣企法，我真係從來未試過咁樣企咧，係企到個人咧好似想虛脫咁樣噶。因為原來即係你行住都還好，但你真係棟篤咁樣企喺度，即係你可能得幾個方格咁樣喐咧，你完全唔喐咧，你個人係好似好 特別攰啊！ 好似被蒸發咗咁樣噶。跟住一到 lunch 嘅時候咧，我可能真係買杯咖啡，然之後食個包咧，即刻衝去廁所，然之後咧就坐喺度。 點解要去廁所坐？即係商場好多凳。 唔係，但係你著住佢嗰套衫，你又唔好意思周圍走啊，係啊。咁跟住我就即刻匿入廁所坐咯。 哎呀，好淒涼啊！ 但係嗰個商場都係靚嘅，咁所以我覺得 個廁所都 OK 靚。 個廁所都 OK 靚嘅， 都乾淨嘅， 係啊，都好乾淨嘅，係啦。但係真係原來係好攰啊，真係好攰，所以我都好佩服嗰啲譬如。售貨員啦，我唔知道係咪佢哋有冇得休息啦，但係長時間企喺度嘅工作，我明白點解會企到靜脈曲張啊！我嗰兩個禮拜爭啲啊，我覺得係真係。 喂，但係咧，你咧之前做過售貨員咧，即係遇著阿姐啦，又或者即係或者拍烏蠅好悶啦，你都竟然仲從事。即係售貨嘅工作咧，真係好難得喎。 今次我唔係售貨喎，我今次咧去嗰個係展覽啫喎。我即係我唔需要叫啲人嚟買嘢，我就係話俾你聽，即係解釋翻呢一個展覽佢呢一個嘢，呢個展品有啲咩咁犀利啊？咁樣咁啊啲工匠有啲幾咁鬼斧神工啊？咁樣你同佢哋 有少少好似導賞咁樣。 係啦係啦，但係我喺嗰度學到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見到一啲真係好高級嘅阿姐啦，而唔係頭先所講時裝。店嗰啲即系喺度恰你嗰啲阿姐咧，而系佢真系领导一班人嗰啲阿姐，佢哋嗰个才能咧，你即系侧边，如果你慢慢睇咧，你系会学到少少，即系啊，点解佢可以咁高级嘅？咁你见佢讲嘢嘅时候，其实佢俾指令都好啦，佢系俾得好清晰噶。我好记得有个阿姐，即系叫晒所有人过嚟啦，咁就 brief 你做一次嘢啦。咁嗰阵时候我读大学咧，因为我都唔系话見過好多類似咁樣嘅人啫嘛，咁佢每講一樣嘢都好清晰，佢會講一陣間咧，我要你譬如咁啦，一陣間我要你嚟做五樣嘢，第一係咩？第二係咩？第三係咩？咁你就好清楚，即係你唔會聽咗少少之後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你起碼你會記得有五樣，佢一二三四五好清楚咁樣數俾你聽，咁你然之後你就聽完之後咧，佢就會問翻你一次，咁然之後你就覺得其實原來。做一個比較高級嘅位置，你要下屬聽你講嘢嘅時候，其實你表達都需要好清楚嘅喎。咁我就覺得其實都幾型喎呢個女人。 跟住嗰時又想向住呢個方面進發， 跟住就諗住想做即係呢啲 做女強人， 係 馬車高層， 係啦，或者啲管理階層咯，叫做。 我覺得佢好叻㗎，即係你要管理啲人，又要信服你，即係第一你要有能力啦，第二我覺得個溝通技巧都要好好咯。咁我哋呢啲即係同佢唔係相處好耐，可能兩個禮拜就完嘅，唔知道佢長時間對住佢會唔會好難受啦。但係就睇到佢即係能幹嘅一面咯。咁呢個係我諗，即係除咗做工去到揾錢之外，都可以係去即係觀察一下呢個社會，即係唔同嗰、那個位置嘅人，其實佢哋發揮緊啲咩功用啊，或者係喺佢哋身上可以學到啲乜嘢啊咁樣咯。 最怕執起冷箭刺穿謊言。 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能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彼此有若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些年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 连思雅 Sugar 的小方言。敏感時刻啦，一講翻即係細個做過嘅暑期工啊，一啲 part time 咧，啲回憶即刻翻曬嚟。其實真係好深刻嘅，我想講。 嗯，你算唔算做得工多？嗱，我呢就係佢其實係太淺你啦，唔使撈啦。 唔 係 都有嘅。 但係我真係冇試過做飲食咯， 真係好辛苦，我想講。 係咪啊？ 係啊， 我都覺得好勁。有時譬如出街食飯咧，你見到一個人隻手咁細，但係佢托住嗰盤咧，有幾碟嘢喺度， 仲可以連手臂都托埋。 你仲要好快喎、啊，所有嘢。同埋頭先你哋話會攰啊嗰啲咧，所以我企喺度嗰陣時候，我都覺得攰啊。何況真係企全日嗰啲咧，真係好辛苦。跟住之後同埋咧，其實有啲客係真係好乞人憎啊，乞人真係好爆。即係起碼我自己，即係如果我自己係屋企生意，我起碼都可以秒佢兩下，或者之後就叫其他人搞掂佢啊，即係嗰啲啦。但係其實 即係佢哋係有陣時，即係我都要忍耐咧。即係雖然我可以咁樣做，但我都盡量要忍耐。即係同埋佢哋咧，有陣時噏啲嘢咧好快嘅，你唔會記得切嘅。跟住如果你寫錯單咧，即係就算屋企人咧，你都會覺得內疚啊，因為成碗嘢真係已經整好咗喺度啊嘛。咁、所以係就算係咪屋企嘅生意都好，你會好內疚，因為嗰碗嘢。就已經可能 咁，會唔會等翻下一個叫牛腩米嘅人俾翻佢啊？ 會，因為咁 咪得咯，唔嘥咯。 但係你未必真係每一個時段都係 lunch 時間勁多人，咁、你可能有啲時候你可能得幾張台，你未必有人會嗌、即係 同埋可能會吸咗水啦，半個鐘之後已經漲咗啦。 咁又唔會咁過分嘅、真係即刻有單嘅時候先會俾個人，唔會話等五分鐘啊，即係可能 如果冇就冇噶啦， 就冇噶啦。最尷尬嗰樣嘢係咩咧？就係、有啲人會成日話要走葱，即係走青，走青啦。跟住你，我唔記得寫咧，咁嗰碗嘢就有葱啦。係 啊， 咁跟住之後咧，你就眼見住屋企人咧，就要攞成碗嘢去沖走翻啲葱。 點樣沖走啊？ 會揸住個碗啦，倒嗰啲湯，繼續淋啲湯落去，盡量沖走佢。跟住沖唔走嗰啲就要撩走佢、即係花嗰種嘅。心思係多好多，即係因為我已經知道屋企人啲手啊、啲骨折嗰啲係好有好有傷受曬勞損嘅時候，你就會更加內疚咯。係啊，但係有好多人咧，我點解話黑人憎咧？明明冇講，跟住之後同你講話你有講嗰啲， 即係屈咯，即係你覺得自己好委屈，俾人哋屈咗。係 啊，跟住或者嗌完牛丸河，跟住轉過嚟自己想食雞翼河，我嗌雞翼河嘅喎，冇嗌牛丸河即嗰啲咧。 但係我呢度咁講喎，雞翼賣曬啊！我又咁講喎，呢樣嘢如果我係個食客咧，即係咁，我當然梗係會據理力爭啦。但係其實結果我都係寧願你俾翻啲碟，我真係驚你去入邊搞啲咩。嘅嘢出嚟俾翻我嗰碟加料嘅， 放心，我嗰個就直情公開，即係大家係一定睇到嗰啲嚟。 哦，即係 open kitchen， 所以我嬲都做個小動作啦，就會咁咯。 不過其實咧，我諗咧，做暑期工咧，其實係一樣幾好嘅體驗嚟。但係即係的確咧，而家呢個年代咧，我發覺咧少咗人做暑期工，即係我身邊，即係譬如睇一啲家長佢哋嘅孩子咧，即係唔會特登去喺暑假嘅時候揾一份工，多因為譬如係寧願去旅行啊，即係可能真係而家幾家庭富裕咗啊，即係唔會話好急於咧要去揾工做，就算啊，真係一啲嘅大學畢業嘅或者中學畢業冇諗住再讀書嘅，其實佢都會唉唔使咁急啦，做嘢生涯日流流長啦，玩下先咁樣，即係而家啲年青人咧，又或者佢哋屋企可能唔需要佢負擔咧，都好似唔會話咁。咁需要，係啊，即係一畢業就要即刻去揾嘢做咁。 但就算細個嘅時候，唔係話為咗即係等嗰一千幾百蚊零用錢使咧、但都好想去試一下㗎、即係譬如你細個，你都會即係同朋友仔玩啲遊戲，即係假扮你去落單啊，或者你去即係做老師啊，即係你都會好想去即係體驗一下出嚟做工個感覺係點㗎嘛。同埋成日即係可能屋企人就話：啊，翻工啊辛苦啦，你自己翻學啊，咁 party， 我覺得自己咁惨啊，咁辛苦啊，嘛，跟住你就想试下系咪真系咁辛苦啊？点知真系好辛苦啊！ 喂，嗰阵时咧，前一轮咪好多人喺个社交平台喺度挑战话，写十份工咁样，然后就其中有一份系即系 自己冇做嘅， 系啦，俾人估咁，你写唔写得出啊？ 我写唔出十份工，我都有谂过，我写唔出应该。 但我先即系听你已经讲咗三份啦。 好似都系咁上下啦，影下相啊，咁嗰啲系啊，好似都。有冇其他特別啲嘅咧？ 我咧寫唔出㗎啦， 我一定寫唔出㗎啦。五份嘅話都仲要諗下先。 五份都應該有嘅， 係啊， 我都寫唔出咁多份啊。 咁你做過啲咩啊？ 我其實我咧都，我諗我都算係幸福嗰只嚟嘅。我都唔使即係打工嘅，即係讀緊書嘅年代，因為屋企都會俾零用錢我嘅，又會幫我交學費嘅，又唔使借 grant loan 嘅。咁我覺得都算 OK 嘅。咁但係就係嗰種咯，就係你只係會幫人補下習。 啊，補習，係喎，補習係 啊，補習呢一個呢一份，我都唔覺得係一份真係叫做有工作經驗嘅。 但好大壓力㗎，我覺得幫人補習。 睇下你補啲邊個，即係補咩年級？ 我補都係小學嚟嘅咋，但係因為佢屋企咧都有錢嘅，咁、而且讀嘅學校都係即係比較貴族學校咁樣啦，即係就好注重成績啦，即係簡單啲講佢屋企人。咁咧有我之前都有好似講過，就係、是、咧雖然佢阿媽唔係成日都喺度嘅，咁但係我哋會有本簿互相溝通咯。跟住有一次咧，類似就係我明明幫佢默書默得啱曬，我先走啊，點不知佢真係默完翻嚟啦，小朋友就。系啦，默得好差，跟住佢阿妈咧就留咗一个好 harsh 嘅 comment， 即系话佢好失望啊，即系点解我同佢补完之后佢嘅成绩都系咁差咁样，哇！跟住我就觉得好大压力啊。 跟住就点啊？辞工？ 咁我冇，咁我冇，咁都要赚钱嘅。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都不负，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 豪嘅蒙着嘴说爱你啊！时间将近嚟到晚上嘅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是系化解当前僵局嘅正道。陆委会表示，香港嘅民主自由发展向来系国际社会共同关切嘅议题，台湾亦都唔例外。台湾支持港人争取民主、人权同法治等嘅普世价值系应有之义。台湾当局亦都已经多次强调对相关发展嘅关心，但唔会介入。美国黑人弗洛伊德怀疑遭到警员跪颈致死，触发全国示威。其中在纽约州水牛城75岁示威者古吉诺被警员推跌，头部流血，两名涉事警员被控二级袭击。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质疑古吉诺可能是反法西斯主义极左翼的煽动者，又质疑古吉诺跌倒的程度比推他的力度大得多。有同特朗普同属共和党的参议员批评，特朗普的言论是煽风点火，在没有证据证明下的严重指控。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葛姆要求特朗普道歉，形容特朗普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完全无法接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030点，跌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90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46，加元1.343，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04美元，卖出1,717.0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转坏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豪仔是鬼嚟噶嘛，梗系唔使瞓啦。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相通，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会飞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我挂念你。 上年拍劇的时候，有日凌晨时分 ,Huber 返到去未眼瞓喎，於是就坐咗喺电子琴前面，将一日累积落嚟嘅情绪用音乐记低，后来将呢一首 demo 交咗俾监制，成为今次劇集嘅插曲。作曲胡鸿钧，填词张美妍，编曲庄妮妍，监制魏景云、何哲涛。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 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胡鸿钧《凡人不懂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冬的英文是什么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敏感时刻啦，时间系晚上嘅11:09，今日星期三晚咧，直播室有 Kitty 啦，有冇咧？亦都有庄安怡喺度。 我哋今日咧讲紧咧就系曾经打过嘅工啦。 系啊， 咁我咧睇到网上边咧有讲一啲政商界啊，又或者系影艺界嘅名人啦，佢哋以前做过啲咩工，又或者佢哋第一份嘅工。是咩嘅工？正所謂即係英雄莫問出處。 我知 道咁成功啦， 其中一個好勁嘅， 係邊個？ 女首富。 女首富邊個？ 金比咯。 哦，咁佢第一份工係 咩？ 記者。記者。 我唔知佢係咪第一份工啊，但係佢因為記者而認識。 嗯， 係啊， 係 啊， 咁呢啲結良緣呢啲咧，就真係幾好回報啊。 係咯，我唔明點解我又唔會識到第二個劉珊咁樣。你咩意思啊 ，Kitty？ 你咩反应啊？嗰、那个 但系咁话咧，话时话你哋份工咧，都经常遇到唔同嘅，即系不同行业 嘅人 啊，冇错啦。咁啊，即系都好大机会嘅，人脉咁广啦，咁上楞啊，咁啊， 我反而觉得圈子好细啊，我来来识都系识啲 artist 嗰啲咧。 诶、hey, ，你睇唔上眼啫， 冇大佬咁有钱嘛、 啊？你个礼拜都有嘉宾喎、啊，识几多人啊？系咪？ 咁啊，圈子就真系圈子真系扩阔咗，但系可能真系未必话真系可以咁容易就成为朋友咯。大家可能人越大，嗰、那个戒心可能就大咗，唔知系咪？ 咁你要放低少少你个讲， 其实可能人哋唔关我事，我 要系人哋对你嘅戒心好大，你明唔明？ 系我打开啲胸襟啲人就哇，呢个咁喉琴嘅咁。 呢個主持、啊，喂，但我想講咧，即係譬如呢啲前線工作咧，即係記者好啦，即係就算我啲同行嘅同事好咧、其實都結不少良緣嘅。不過無謂講人私事啦，我哋講翻 你 自己係嘛？ 講翻你自己，你都結咗個良緣。 係啊，嗰個就唔關工作事嘅，嗰啲真係朋友介紹嘅嚇，就唔係工作裏邊嘅良緣嚟嘅嚇。咁但係講翻，其實好多名人啊，佢哋咧第一份工咧，都真係確係一啲咧sales 啊，前線所謂前線，即係真係服務員啊，係啦，派報紙啊，即係總之都係一啲好唔係真係好需要好多嘅技能嘅一啲工作咯。 咁多數第一份工都係嘅，因為佢好多即係稍為唔係前線嘅工，可能要你幾年工作經驗。係 啊 係。咁我都未做過，何來有幾年工作經驗咧？ 但係佢哋呢啲即係名人講翻咧，佢哋係覺得。唔係話即係一個唔開心嘅過程嚟嘅，同埋係真係佢哋覺得學到嘢嘅。咁所以我諗打份工咧，即係最主要都係自己個心態咯。都好似 Kitty 話齋，即係你嗰陣時睇啊，你唔係真係淨係自己掛住做導賞員噶嘛，即係睇阿姐點樣發號施令啊，係嘛咁都學到嘢。 即係幻想下第時自己會唔會做到阿姐咧？ 係啦，咁所以佢呢度嗱，譬如我舉例啦，我見到譬如呢個亞馬遜嘅創辦人啊，呢個貝佐斯咧，即係佢就自己原來去過M 記嗰度啦，我諗好多人都做過呢間公司啦，即係麥記啊，係啦，咁就做呢一個嘅煎牛扒，即係煎個漢堡啊，咁佢就話覺得喺呢個工作嘅裏面係好重複嘅，但係喺個過程入面咧，佢就睇到咧點樣能夠喺一個忙碌，因為好趕啊，成個後欄咧，即係個廚房係啦，即係個個都好忙咁樣。 後欄係再第二度， 再後啲係嘛，洗碗嗰度。咁佢就話見到個個好忙嘅。手忙腳亂之下咧，點樣都能夠將一個工序保持係一個正常，同埋係一個合規格，或者即係可以話好機械式咁樣做到一個 standard 嘅嗰樣嘢出嚟，咁佢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學到嘢嘅地方咯。咁另一個啦，就係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啦，呢個你知唔知？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佢做過呢份工， 做咩？ 就係剝雪糕。 哦， 即係喺雪糕店嗰度咧，就即係幫人剝雪糕咯。 嗯， 咁佢就話呢個工作咧，就令佢認識到咧咩叫責任感，同埋勤力嘅重要啦。咁另外咧譬如好似係前教宗啦，即係約望保禄二世就唔係而家呢一個嚇，而家呢個係方濟各，我哋講前一個，佢咧都做過餐廳嘅侍應。咁另外咧都做過呢啲前線工作嘅咧，等我睇下先，係啦，就係呢。一个前纽约市长彭博咧，佢就做个泊车仔 哦， 吓即系都 贴地啊， 系啊贴地噶。其实佢哋好多人咧都系会第一份工啊，就系会系做呢一类嘅工作咯。吓咁另外啦，如果系艺人方面咧，呢个嘅朱尼特普， Johnny Depp 系啦 ，Johnny Depp 佢就系做过电话推销员嘅。咁佢就主要系话佢只系卖啲笔嘅。咁佢话呢份工咧令佢学到啲咩咧？就系学到要同人打开话匣子啦，即系要搵啲嘢系撩人讲啦。然后跟住你又要用尽你嘅方法令到你卖到嘢啦。咁所以佢话练到自己要天马行空啊，练到自己嘅与人沟通嘅技巧啊，咁样同埋唔好怕食柠檬啦。咁另外一个都好出名嘅。影星啦，就呢个布比特啦 ，Brad Pitt 啦，咁佢咧就系原来咧就做过餐厅门口，佢就唔系做侍应喎，喺餐厅门口咧就着住嗰啲火鸡嘅道具衫，就系派传单，系啦，咁咧佢呢份工咧，佢又觉得佢学到咩咧？因为其实你唔系净系嗱派传单咧，都真系睇你系咪认真派啦，我都收过唔少传单嘅喺街，咁人哋真系怼俾你。咁你接住就而家你醒嘅就即係拒絕接啦，係咪？咁但係咧，你有冇用心去諗下點樣令人真係要接住你張單咧？咁所以阿 Brad Pitt 咧，佢就話佢要即係跳舞啊，又即係喐身喐勢，即係唔係真係時時彈企喺度，係咁喺度機械式咁樣就喺度派傳單。咁 派傳單我都試過喎。 係啊。 Mon 住人派傳單我都試過。 即係你升級咗阿姐。 阿姐。 唔係即係我揾人派傳單，因為我諗諗下，我又真係做過幾多。 你應該夠十分， 我差唔多啦，應該數下，即係幫人哋喺補習社嗰度咧做一個一腳踢嘅，好似 marketing 咁樣啦，即係幫佢落廣告啦，跟住揾人派傳單啦，跟住可能啲家長打電話嚟，跟住又即係回應下佢哋嘅查詢啦， 收下學費啊， 就係因為咧驚派傳單嘅人，好似頭先 Annie 咁講啦，都唔知佢出咗去係咪真係派嘅，跟住攞沓傳單，跟住幾個鐘之後唔知佢會唔會即係抌咗落垃圾桶，然之後翻嚟派曬咯咁樣，哇，日日都派。系咪真系咁多人攞啊？咁跟住咧，我就试过特登去啲近嘅地方啊，即系遥远咁样望下佢嘅工作态度。 跟住唔係，同埋我都會有同佢講咯，即係哦誒，咁、即係我唔係特登嚇佢嘅，但我就俾少少 signal 佢，即係話哦，咁你嗰度都如果拍得好攰嘅話，都唞下飲下水啦，咁樣如果我喺附近做開嘢，我都會過嚟探下你嘅，即係我會咁樣講咯，即係好似施加少少壓力俾佢。 咁已經夠㗎啦， 係啊，但係佢前設已經好窩心㗎啦， 有 叫你可以休息下飲下水喎， 唔係咁 邊有上司會咁做？ 因為我自己都試過派傳單，真係好辛苦㗎嘛。 但係唔係個個就係因為佢哋頭先咧，阿 Andy 講真嗰啲全部都貼地㗎嘛，冇做過呢啲嗰啲咧，真係可能唔知㗎。一嚟就話你唔准休息，我每個鐘頭俾錢你㗎喎，即係可能會係咁樣㗎。所以你係一個窩心嘅上司， 同埋佢派唔曬，我唔會話佢派唔曬咯。因為就算反而你日日都 派 得曬，我就會有啲懷疑啊。你嗰個點係人流多啊，定係你驚派唔曬翻嚟？我會話你，跟住你臨尾嗰啲可能劈咗佢，人都要錢㗎，你派唔曬冇嘥啊嘛。即係呢啲我都會諗咯，因為其實都未必真係好多人會接嘅，都辛苦嘅人，即係尤其是夏天咧，企喺街頭。同埋我突然間我又諗到有一個咧，係我之前做過係散 job 嚟嘅， 夠十樣啦，佢真係 係啦。呢個咧真係好正嘅，呢個係大學時期，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咧。大學時期好興嘅，好多同學咧一有呢啲窿路咧，就會同即係其他同學 share 就我一齊去啊咁樣，就係做一個叫做 focus group。 哦， 系啦， 避房。 咁我記得我去嘅嗰1001次咧，就我唔知啲其他同學會多啲噶啦，即係佢睇翻你中唔中佢嗰個 target，即係佢嗰個目標客户啦。咁嗰次我去咧，就係關於一個洗頭水嘅產品嘅， 唔係嗰啲隱形客户 喎。我又唔係隱形客户喎，我係俾意見佢哋嗰個廣告，即係佢咧去到一間房啦，咁有我諗有6至8個女仔，即係差唔多可能都係20歲出頭嗰啲，或者10多20歲啦，後生要長頭髮。嘅系啦，咁跟住去到嗰间房咧，佢就会播个广告俾你睇，咁样，咁呢个广告系未出街噶啦，咁跟住就会睇完之后就问下你觉得，你觉得呢个广告点啊？咁啊，大家倾咯，咁其实咧好 relax 嘅嗰个环境，系即系前面有啲饼啊、朱古力啊咁啊，饮住嘢食住，我啊觉得个 model 啊可以见到啲样啊，即系类似咁样啦，就俾啲意见，咁然之后就再填下啲问卷啊，跟住可能就会问下你，譬如你拣洗头水嘅时候，你会着。做啲咩啊？咁大家傾咯，係啊，就有啲傾偈，即係可能阿茉莉講咗啲嘢，咁哦，係啊，係啊，我都係咁啊，咁樣。 喂，好似會考嗰啲口語嘅考試咁。 但 係 討 論 下呢一個 有錢嘅， 有錢嘅， 仲有嘢食嘅， 有嘢食，跟住傾下偈，咁我都係講真話啫，咁樣我就覺得哇，好好做啊呢啲。不過頭先茉莉話神秘客户咧，嗰陣時都多噶，我記得食， 我有朋友做過， 係咪食 pizza 啊？ 食 pizza 有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即係試枕頭啊，係啊，一啲貴價嗰啲商，即係嗰啲名牌鋪頭買衫嗰啲，全部都有噶。我啲 friend 喺大學嘅時候做過咯。 咁佢係去買嘢， 係啊，去買嘢咯。咁就試下睇下嗰個嘅服務員，即係嗰個嘅侍應或者個 sales 態度好唔好啊？ 要特登刁難佢嘅， 又未至於去刁難佢，佢會問佢一啲資料，睇下佢真係知唔知啊，即係嗰啲咯。係啊，又未至於就哇，點解有塵㗎？即係我 friend 又唔會係咁樣，因為我 friend 好臨線嗰啲人嚟嘅。 我嗰陣時啲同學仔就成日我聽佢哋講去食 pizza 咯，係啊，即係嗰間餐廳可能都。幾常去揾呢啲神秘顧客去睇下佢哋嗰個服務員嘅態度。因 為每唔同分店真係有分㗎，有啲真係好難食㗎。我唔係講 pizza， 我講炸雞，真係㗎。啊，唔係 pizza 都係。 Kitty 你就做嗰啲叫 focus group 啦。我咧，你咁樣講起，我又醒起咧，我做過一啲咧，就係我做即係打電話去俾人，然後跟住我去問人問題，做問卷嗰啲。 咁 我 咪十個有9個都 cut 線 嘅。係，冇錯。所以其實。是很沮喪的一件事，同埋最慘咧就係你一開始 cut 我線咧就梗係好啦，我咪 next 啦，係咪？最慘就係搭到去咧，都傾咗10分鐘或者5分鐘咧，啊唔得閒啊，趕住湊女啊，拜拜咁樣咧，你個份就。冇咗噶咯噃，因為佢係要計去到尾咁樣先為之完成一份噶嘛。 但係自己作就唔得嘅，即係我得一睇啫。 嗱，其實作咗你冇人知嘅，講真。 哦，佢唔會電話錄音嗰啲㗎。 啊冇，我個年代未去到咁高級㗎，嗰個年代仲未識電話錄音呢件事嘅。咁但係佢會偶然咧就會，即係佢會話佢會抽樣打翻去嗰個被訪者度，睇下係咪真係有人同佢做過一個咁嘅訪問嘅。咁我覺得呢啲體驗咧其實係有得偷雞嘅，但係咧。就會都考驗到咧，即係自己嗰、那個。 叫做咩工作嘅道德观念够唔够啦？有冇呢种？ 啊、你讲呢个咧，我谂起嗰阵时好抢手嘅一份工咧，就系、是、做人口普查咯。 哦，系啊，系啊， 好高薪， 好高薪又系啊，又系即系上去敲门嗰啲噶嘛。但我已经唔系好记得系点样 咯。要训练嘅，要听个 briefing 啊，要上下堂先可以开始做一件本身。 咁会唔会拒绝？ 同埋两个人定唔知几多个人？诶， 人口普查一定唔会拒绝，因为政府嘅嘢 冇得拒绝嘅。 系啦，唔会拒绝嘅。佢最多你话。我即係揾唔到冇人，我哋約個另一日再上過嚟做咁樣咯，點都會做到嘅。 咁所以就會少咗食檸檬。 同埋呢件呢個份工作係一個叫做一個 pay 嘅，就唔會話係好似啲電話調查員咧，喂計你幾多份啦咁樣，就每份譬如幾多蚊咁樣，就唔係咁樣。 哦，即係你嗰陣時係月薪係即係幾多蚊嘅？ 係啦，即係我講我做過調查員就係每份幾多蚊嘅。 咁唔怪之去到一半沮喪 啊！係喎， 同埋見到啲錢嚟緊嘅時候走咗 但係呢份問卷幾長先？ 六七頁噶， 哇， 係啊，同埋好煩噶嘛，你每一次都要重複咧。嗱，一就係不同意啦，非常不同意；二就係不同意，即係你一定要全部要讀一次。你點都一定，因為佢嘅要求就係你全部都要讀，你唔可以咧。佢話得啦，明啊三啊咁樣，你唔可以咁嘅。 係 即係個被訪者都覺得你好煩。即係你總之你一定要練到自己個口才啫。 要快 咁讀，快讀快讀咁。 係咁，其實幾耐到完成到一份咧？ 咁都要十分鐘之內。 咁你一日可以做到幾多個？真係肯花十分鐘同你傾呢個電話啦、 我覺得十隻手指數得曬， 好慘啊！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 Dusty bottle, break it down. 好，翻翻嚟敏感時刻啦。 雖然話咧，而家我哋好多屋企咧都一個起兩個子嘅細路啦，即係都未必好想啲細路即係暑假出嚟做嘢辛苦啊，驚佢哋，寧願佢哋輕鬆下或者學一下啲唔同嘅興趣班啊咁樣啦。但係我諗，如果即個大朋友咧，譬如即應該鼓勵佢多啲去即係試下唔同嘅工種，因為我睇嗰個研究快講啊，佢都話其實係加拿大做嘅，話即係追蹤嘅200,000個年青人啊，佢哋15至25歲呢10年間咧，發覺原來佢哋喺15歲嘅時候越打得工多咧，即係不同嘅工種嚇呢段時間，佢其實佢到25歲嘅時候，佢嘅工作表現同埋個成就咧，係比嗰啲即係冇打過工嘅咧係好嘅。咁呢個研究人員佢就係用啲數據分析。咁佢嘅結論就係話，因為其實如果你越細個開始，你就能夠去試下做唔同嘅工種咧，你可以第一知自己咩喜好，知咩未啱自己，咩唔啱自己，你咪唔使好兜圈咯，唔使話真係讀曬書先出嚟揾嘢做，知道邊啲嘢適合自己。第二咧就係喺個過程入邊咧，就可以即係學到一啲軟技巧，即係例如點樣同人相處啦，即係多過話係喂你揾到幾多錢，一個鐘頭揾到幾多錢嗰樣嘢。咁所以我諗這個就如果我有啲大朋友問下父母嘅意見，喂點解揾份咩工啊？我諗頭先我哋提議過嘅嗰啲，譬如我做過嘅電話調查員就唔好做啦，呢啲工， 因為實在太自閉啦。 係啦，呢類工我覺得就無謂做啦，嘥氣嘅。派傳單咧，你都係去。可能一個星期試下俾人食檸檬嘅感覺啊，或者即係純粹 feel 下即工作有幾辛苦。 feel 下都可以嘅， 但係如果真係講緊做一個月兩個月嘅，想真係即係增廣見聞多啲咧，都真係要去翻一啲工係可以接觸到人、接觸到同事、大家合作相處嘅呢一種嘅工作咯。 系咁啊，所以喺揀暑期工嘅時候，即係大家就可以考量一下呢啲因素咧，都唔係淨係睇錢嘅。咁啊，星期三晚咧，而家就係去到11:30啦。我哋聽完一節新聞翻嚟咧，今晚就會有 Lady M 計劃啊。 今日我去插花， 咁犀利， 幾 Lad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警方正系成立新部门，以落实执行港区国安法。又认为外部势力包括美国同台湾嘅干预，改变咗整场运动嘅进程。在台北，陆委会表示对于港方的不实指控和错误言论给予郑重澄清，亦都对其误解表达遗憾。陆委会认为将香港情势不稳定的因素归咎于外部势力，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希望相关方面切勿一再卸责乱贴标签，面对问题多同香港市民理性沟通，先是化解当前僵局的正道。陆委会表示，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展向来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议题，台湾都不例外。台湾支持港人争取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是应有之义。台湾当局亦都已经多次强调对相关发展的关心，但不会介入。 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工作小组召开会议，顾委会主席陈建强在会后表示，顾委会希望港台就港区国安法制作节目，令市民知道立法原因和发展。港台方面亦准备做相关节目，他形容双方不谋而合，不存在任何施压。港台表示，原本已经有计划制作有关港区国安法的节目，会以访谈形式访问不同光谱人士。港台工会回应对于陈建强表示要正面去做相关节目的讲法感到忧虑，认为如果陈建强所讲的正面是指集中讲述国安法的好处，缩小其他的声音的话，就已经违反港台约章所讲持平反映意见的方针。保安局表示，警队计划就港区国安法的执法事宜成立一个专责小组，职责包括搜集情报、调查和培训人员。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说，法例一开始实施，新部门已经可以运作，并且由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领导。他表示，設立初期會有一定數量的人手，其後按需要增加，並探討加入其餘五個紀律部隊人員。警隊已經展開成立新部門的前期工作，包括審視資源、人手和器材。保安局前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建議政府成立行政長官安全委員會，包括工作包括加強與軍方交換情報。因为贪污和洗黑钱等罪，在美国被判监三年的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日前刑满出狱，他今早返抵本港，在亚博馆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去到下午三点几步出亚博馆，有一架私家车到场接载他离开。何志平当时戴上口罩，穿着深色外套，身形比之前略为清减，登上私家车之后的登上私家车的后座座位。由于何志平的护照过期，他出狱之后一度被暂时移送到美国当局的入境设施羁留，之后遣返香港。何志平在2017年底在美国被捕，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作为掩饰，贿赂非洲、乍得和乌干达政府高层官员，为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争取石油生意。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069点，跌2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94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46，加元系1.339，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61美元，卖出1716.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同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转坏同埋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好啦， 嚟到咧今集咧第二集关于花艺同埋美学嘅呢一集。就是學插花，所以呢請來的嘉賓依然都是花藝師 Tiffany。 Hello Hello 你好啊。 是啊，那么上個禮拜就講了一些怎樣可以成為花藝師啦，也都講 Tiffany 怎樣由 marketing 去到不喜歡花，去到學習花，去到喜歡花啦。我想問一下啦，你還記不記得自己第一個的作品是怎樣呢？你現在想起你第一個作品你滿不滿意呢？ 我咧係有留翻張相喺度，係好核突噶。而家睇翻，但係我覺得要不斷咧去，即係我要留個底喺度，令自己記得我當初係點樣去開始呢樣嘢。因為我開頭整嘅第一個作品咧，我係未學過插花去整嘅。咁我嗰陣仲覺得啊好靚啦，我仲 send 俾我啲 friend 話啊都好似OK 啊，係咪咁樣？但係而家睇翻，哇，完全係好樣衰咯。 因為而家要有要求啦，個人。 冇錯，係啊，冇錯。我記得噶，係一個絲花花球嚟嘅。 哦，絲花即係 lace 啊。 假花，即是假花。 哦，嗱，我头先听你咁讲，即系我呢行外人真系唔知啦。丝花就原来即系假花咁嗰啲啦。即系作为一个花艺师嘅时候，你有冇发现系比你想象中要知嘅知识系多好多呢？ 是的，因为尤其我自己是完全即是连种植的行业我都完全未接触过的时候，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知道。那最简单就是花的种类啦。那花的种类其实真的太多，所以即使我现在都未必会懂晒所有花的。咁同埋佢個譬如話花期啊，佢點樣保養或者開幾耐啊等等，呢啲係好多嘢要知道。 嗱，咁啊學習花呢一樣嘢就比想象中都難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當你創業啦，咁你就係要去仲要花喎。我成日覺得花呢啲咧，即係譬如當係咪叫做花批發啊？即係你要認識咗嗰啲人先可以揾到啲靚花。咁我想問一下你又點樣去接觸咧？中間有冇啲撈教嘢啊嗰啲咧？或者你入錯咗？明明我想入荷蘭嘅玫瑰，哎呀佢比錯咗內地玫瑰喎咁樣咧。 有啊有啊，一定有。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 point 嚟，因為即係我哋有啲咩花就好睇我哋個批發俾啲咩我哋。咁其實最簡單咧，大家都可以做到就係去花墟去睇咯。因為其實香港就係得花墟有得賣花。咁其實你去得多，自然就認得㗎啦。咁又唔需要特登去討好佢哋，只不過係打好啲關係咁樣咯。 嗯，哦，咁所以即係話，其實如果入門級，如果我想做花藝師或者我想對花多啲了解嘅話，就去花墟兜多幾轉先，去了解一下人哋啲花先，係咪？ 冇錯，其實你去花墟咧，你講得啱。我哋開頭咧，你即係我建議你第一次去花墟，你真係行幾轉，你兜下兜下，你就會發現啊，譬如話你認識一下有邊啲鋪頭係賣咩類型嘅花，或者個價錢大約係幾多，咁起碼你自己會認識多啲先。 我打個岔想問啊，咁譬如唔好話花墟啦，喺香港啦，我知道可以賣到花鋪賣到嘅，一定係嗰啲民族啊，咩富貴竹啊，學你話齋繡球啊、玫瑰啊、劍蘭啊嗰啲啦。其實有冇一啲其實香港？我哋喺花店都好容易见到或者卖到嘅花，但系我哋可能坊间嘅人未必清楚。哦，原来有啲花卖噶咁咧， 有噶，有一啲花其实要你自己 request 先有嘅。因为即系我头先都有，我唔知道有冇讲到话，即系有好多新嘅农场啦，或者花商啦，佢哋都开始种植唔同品种嘅花。咁嗰啲我就会喺网上睇咯。咁我睇完我会即系我中意，我咪叫佢哋入咁样咯。 例如有啲咩品种嘅花系新嘅咧？ 其实等一阵间你学花嘅时候都可以睇到噶。例如就系郁金香啦，咁佢而家会生产好多叫做染色系列嘅郁金香，咁就系总之只色你一睇咧就系同平时唔同嘅，唔系普通粉红色、白色嗰啲嚟嘅， 即系荧光或者发光嘅，夜光 嘅，夜光又好似冇， 我问咗系咪？ 夜光又冇，系呢、這个即系可能蓝色啊、紫色啊、啡色啊，或者系咯一啲特别嘅颜色，睇落系好靓嘅。咁呢一啲就系近排，其实近排花墟都入咗好多呢啲貨嘅，咁但係有時我自己上網睇到中意嘅就要係咯，特登叫佢哋 request 咁。 係，咁我想問一下花藝有冇分季節性嘅，即係冬天就插咩花，夏天就插咩花咁嘅咧？ 有啊有啊，咁其實好多啊，因為最簡單就係而家啦，而家咪就係鬱金香或者牡丹咯，係啦，即係最出名就係呢兩樣咯。咁有一啲花可能 比較 vintage 啲嘅，或者冬天感多啲嘅，咁嗰啲多數時候就係可能年尾啊或者年頭嘅時候有。 咁而冬天嘅花係咩花？即係而家六月嘅時候就牡丹嗰啲啦，喂咁香。咁冬天呢、 其實應該咁講，我自己咧整花咧，我都會有少少按住個季節或者個時候去整嘅。我頭先講嗰啲 vintage 或者有啲冬天感覺嘅花咧，我多數會係喺真係冬天嘅時候做，即係就算 even 可能去夏天嘅時候有，我都未必會揀嘅。咁所以除咗要睇佢本身係咪嗰個月份係佢嘅花季啦之外咧，其實我覺得都要睇埋嗰個天氣，要營造嗰個感覺出嚟咯。 我聽你咁講咧，即係花藝呢樣嘢咧，未必一定乾花，可能會有新鮮嘅花噶嘛。但係新鮮嘅花咧，有陣時真係我未必可以擺幾耐嘅啫，即係我好辛苦地插完嗰個花，但我兩三日可能佢就謝，咁會唔會分就係話盡量揾一啲咧，就係襟啲擺得耐啲嘅花去做花藝嘅咧？ 其實睇下你用嚟做咩咯。如果你係真係需要擺好耐，即係可能有啲人係開餐廳，或者佢係可能送俾人嗰、那個人一定要係欣賞佢一個禮拜以上，咁我就都會盡量揀一啲花期比較耐嘅花。咁有嘅，例如一啲其實最簡單你睇佢只腳花嘅腳，如果佢係好似木咁樣嘅質地嘅，即係木系嘅植物咧，咁佢係比較 keep 得耐啲嘅，同埋佢有機會係直接可以乾到嘅。 例如邊啲叫木系啊？係咪玫瑰算係叫木系？ 唔係，例如啊，例如譬如木百合啊、馬醉木啊呢啲咯，即係我冇得 show 俾你睇，但係類似呢啲咁樣嘅花材，咁佢係其實你望落去佢都好似乾花㗎，係啊，咁嗰啲就係可以 keep 得耐啲嘅，或者如果花嘅話，可能譬如話康乃馨啊、桔梗嗰啲都算耐嘅。 係較早前聽你講話你去外國嗰度讀啦，咁即係話我又聽過有啲就咩日本花藝，係咪即係話唔同地方就有屬於佢自己嘅花藝嘅咧？ 可以咁講咯，即係唔同國家佢有佢出色嘅花藝嘅 style 咁，即係日本可能就係比較即係 decent 啲嘅，比較細緻啲嘅，或者日本佢自己出產嘅花咧都係比較細頭啲啦，幼細啲嘅。咁外國嗰啲就係可能會大啲啦，即係譬如美國嘅玫瑰係好大嚿嘅，肯亞嗰啲又好大嚿嘅。咁佢哋係中意大啦，即係可能只腳又會粗啲啦，咁耐用啲嘅。咁歐洲譬如話最簡單可能荷蘭咁樣啦，佢屬於比較多品種嘅荷蘭，咁佢啲花就係、我覺得比較平均啲咯，即係咩都有咁咯。咁但係 style 上面歐洲就可能係比較散亂型啲啊，可能大速度遮住你嘅人咁樣都佢哋都 OK 嘅。 喺香港作為花藝呢一門藝術啦，都有冇分季節性咧？即係例如，會唔會同我哋平時情人節嘅時候特別多人買花啊？ 有嘅，即係我哋所謂嘅旺季同淡季啦。情人節、母親節呢啲一定係旺季嚟㗎啦。咁另外就係 清明，清明 啊！ 有冇㗎？ 因為我又冇做清明嘅花喎、啊。我曾經試過清明咧，係有人買乾花嘅，係啦。咁但我唔知關唔關事啦。我哋自己就係、即係多數情人節、母親節，跟住就係結婚季節。結婚季節即係年尾至年頭嗰段時間。咁淡季就係、譬如三四月啦，即係情人節同母親節中間啊。 清明。 或者可以整一个清明嘅旺季出嚟， 或者整个清明 special， 系啊，可以谂下。 嗱，咁啊，讲完原来都有分旺季淡季啦。我成日觉得咧，花又系得咁多种噶啦。佢冇理由会突然间变种玫瑰咁样噶嘛，仲要每年变一次噶嘛。我想问一下你哋，咁啊，成日都要俾新鲜感一啲嘅客人，点样可以增加你哋嘅灵感呢？ 其實呢一樣嘢係好難，因為即係你講得好啱啊，花佢係一樣好難加一啲，即係佢好難有科技或者有啲新嘅嘢喺入面。但係我就係覺得都係睇多啲咯，或者我自己就會 keep 住，我希望啦可以 每隔一陣就去學唔同國家嘅花藝師嘅嘢。咁例如即係我頭先都有講，譬如話而家可能好興韓式嘅花藝嘅，咁我就會睇咯。其實而家 YouTube 都有好多嘅，佢哋會拍片擺上去。如果你真係唔識，你其實可以上 YouTube 睇。我有時都係即係每一日得閒 look 下 YouTube 啊 ，look 下 Facebook 啊，睇下其他人做緊啲乜。咁其實睇得多咧，就會諗到多啲嘢咯。 嗯，咁一陣間。一首歌翻嚟咧，阿 Tiffany 就会俾我呢个初学者尝试下，一啲关于花艺嘅嘢。首先最入门级嘅就系你会俾啲花我去考下我，睇下我识唔识啦。但系我同你想讲，啱啱一接触花嘅时候差唔多嘅啫，顶笼只系识剑兰或者玫瑰。咁希望你高抬贵手，俾啲简单啲嘅题目我啦。一首歌翻嚟，依然都会有 Tiffany 喺度，咁啊一阵间就会教我插花。花藝呢一樣嘢㗎啦。 這一生，這一次，為自己抬起頭，至少要堅牢的盛開過。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今日咧就有一啲嘅心机嘢啦，要去做嘅，咁就系咧要去插一盆花。对我嚟讲系咬底嘅，因为我系一个零美感嘅人嚟嘅。咁但系咧做呢个花之前咧，首先梗系要认识花，难得有个老师喺度。有啲新品种嘅花咧，其实根本上可能系我哋未见过，或者我哋完全唔知系咩噶，系咪咧？ 其實我咧就想介紹一個好傳統嘅花， 嗯， 不如你估下先。 好，就係身旁呢一個啦，係咪啊？ 你估下係咩花先？ 我覺得呢個花好靚啊！首先你望落去，你以為佢殘殘舊舊啦，你佢好似老咗咁啦。但你望真啲咧，佢係個花瓣咧係一條條線嚟嘅，好靚。其實佢係好新，即係其實唔係我哋咁樣遠處望落去好似好殘舊嗰啲咁樣咯。呢、這個啊， 我俾一支單枝一樣嘅。 哦， 呢支係單枝，會容易啲估咧。 哦，鬱鴿香。 呢個掩飾喎，金香。 哦、 你見佢頭先你講得啱啊，有一條條嘅紋咧，其實係掩飾嘅。 嗯、 其實近年咧都有好多新嘅花咧係會掩飾或者噴一啲漆上去。 係啊，咁呢個係顏色嘅。即係點樣掩飾法啊？ 你見咧佢只腳咧係有顏色嘅。如果你浸落水度咧，佢有機會會甩少少顏色。咁因為佢喺種植嘅過程，佢就染咗啲色上 去。哦，就將嗰啲顏色就咁樣崩崩崩崩崩崩上去個花度，就令到佢啲花瓣就有一條條線。 係啦，係咁。佢哋而家咧其實出好多好靚嘅色咯。咁鬱金香係其中一款，嗯、我自己覺得係令我重新認識呢扎花，即係呢種花。的顏色 除了染色鬱金香之後還有沒有一些新的花可以介紹給我們或者去給我估呢、是不是就是這隻 好啊這隻你估一下 一看就知道玫瑰啦這個變種玫瑰因為是短版來的剛 剛這個是小牡丹 牡丹是怎樣 的 你本身知不知道牡丹是什麼咁咧，小牡丹其實佢唔係牡丹嚟嘅， 嚇， 係只不過 即係大嘅牡丹唔係咁嘅樣嘅， 唔係咁嘅樣，佢都唔係屬於牡丹類。 咁點解要叫佢做小牡丹 只不過因為佢嘅外貌好似牡丹， 哦， 係啦，咁佢咧其實咧個花瓣咧係好薄嘅， 嗯， 同埋佢好多層嘅。 咁即係話染色嘅鬱金香同埋呢個小牡丹都係咧花藝咧，即係對於你嚟講就係好常見或者你好常運用嘅花啦。 我自己中意用咯。 係，咁通常呢啲鮮花咧，我如果真係當係鬱金香啊，同埋呢個小牡丹咁計啦，我真係整起咗個製成品之後，可以擺幾多日到咧？ 其實鬱金香。大概啦，都係五至七日到。咁如果你想去可以 keep 得耐啲咧，其實都有一啲 tips 嘅， 係即係審啲鹽落去。 審啲鹽，其實我都唔知審啲鹽， 我唔知道我見咧食肆都俾你審啲鹽落去嘴度噶嘛。 可以試一下嘅，唔係講笑啫。係啦，咁如果假設你係譬如話，假設啦，你放花樽啦，咁、我哋係用水去養呢一啲嘅花嘅，咁、你至少每一日都要換一次水， 係， 同埋幫佢洗腳，即係簡單啲，你幫佢做護理咁。 哦，即係唔係剪個腳嘅？ 剪腳又得，洗腳又得，因為咧、其實啲花腳咧，你浸得耐咧，你會見到佢有啲溶溶爛爛、黏黏粒粒嘅嘢，咁、其實嗰啲係。細菌或者係一啲壞死咗嘅細胞嚟嘅、 哦，洗咗嗰啲就會 keep 得好啲啦。 你洗佢或者剪佢咯，係、啦。咁但係你剪咗就會越嚟越短噶啦嘛。 係， 係啦。咁所以你都要每一日去清理一下佢哋，咁、就會 keep 得耐啲。咁鬱金香咧，其實係會繼續生高嘅。 嗯， 即係你浸落水入面養佢咧，佢、係會每一日都生高嘅。 係。咁我想問啲水通常係個花樽嘅幾多，或者浸住只腳嘅幾多？因為成日又話高啲會浸死佢噶嘛。是不是真的會 不用這麼多的你如可能8cm 到 是即是半隻三分二隻手掌那麼多到是 的是的是差不多 了那我們呢香港的水喉水經常說有綠定什麼鬼的嘛、還是我是不用理的我照用家裡的水喉水已經可以了 是的不用理 的那事不宜遲了現在是開始插花 咁你插咧都唔係亂插嘅， 係 咁咧你要順住個方向插係好啲嘅。點樣為之順住咧？你見我而家全部都係咧 順次序嘅， 係啦，順次序同埋順方向嘅。我係逆時針啦， 係。 咁你如果想插呢一個位咧，你就只腳要咁樣斜擺。 嚇、啊！我成日以為插花係真係求其插嘅啫，原來真係有分㗎。 其實你睇就好似係求其，但係當你要去處理啲花，即係假設啦、你突然之間要抽一條出嚟，或者你想。arrange 嗰啲位置，咁你只腳如果啱方向咧，就好大幫助嘅、有啲氣勢呢一下，即係似插緊花， 係咪啊？哇！我插完啦， 插完啦， 幾好啊！ 使唔使再多啲啊？ 加多個加多啲呢個 小牡丹， 係啦，小牡丹咯，加多兩招， 嗯， 耶、yeah ！ 喂 ，OK 啊！ 哇，好開心啊！呢個係我第一次插嘅花啊。其實原來真係望到啲花咧，係令個人開心嘅喎。 係㗎，同埋你即係當你認識多啲花嘅時候，你就覺得哇，真係原來係好靚咯花。 嗯，咁好啦，咁而家今次我哋插花係咪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啊！你滿唔滿意啊？ 好滿意啊！我好開心啊，覺得。咁啊，今日 thank you 曬 Tiffany 啦，我嘅導師。咁、啊，我哋今次就成為咗呢個一日嘅花藝師啦。thank you 曬。 Yeah。 的花开，遥远了，清晰了岸，天女们爱却更新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你喜欢 咩歌啊？呢首系周杰伦嘅《花海》啊！ 做乜试我 partner？ 好啦， 咁你唔帮佢抢答， 你唔答就系吹口哨。 你做咩唔帮佢 partner？ 你问 KB 啊嘛， 你可以抢答噶。好啦， 师兄好靓仔， 今日同大家拜拜啦，之后有师兄祠堂， 拜拜。